不用努力，你可以只是待着，不用再用力做好，也不用勉强自己维持什么状态，先让自己被呼吸轻轻接住。今晚不用再努力恢复，不用再努力有精神，也不用努力表现得很好，先把那份一直出力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就慢慢呼吸，不用努力，身体也会慢慢把你带回休息里。